人，别人，他人。냔마，냔마，냔마，냔마，냔마。射马箭，马上射箭。냠냠别，냠냠别，냠냠别，냠냠别，냠냠别。咀嚼，냥음别，냥음别，냥음别，냥음别。嚼，냐뉴음别，냐뉴음别，냐뉴음别，냐뉴음别，냐뉴음别。鸭，鸭子，捏合，捏合，捏合，捏合。春，春天，春季，拧捏里，拧捏里，拧捏里，拧捏里，拧捏里。忠厚老实，老实。놈훈，놈훈，놈훈，놈훈，놈훈。经，经典。놈훈，놈훈，놈훈，놈훈，놈훈。妹，妹妹。논，논，논，논，논。增，增加，添加。농인비，농인비，농인비，농인비，농인비。拳头，拳。努战，努战，努战，努战，努战。黄酒，非蒸馏酒。努热，努热，努热，努热，努热，努热。洗东西的盆子，洗脸盆。欧波库，欧波库，欧波库，欧波库，欧波库，欧波库。洗，洗脸的洗。欧波恩别，欧波恩别，欧波恩别，欧波恩别，欧波恩别。鼻子，欧波罗，欧波罗，欧波罗，欧波罗，欧波罗，欧波罗。糊涂，昏聩，昏庸。微波恩别，微波恩别，微波恩别，微波恩别，微波恩别，微波恩别。忽略的，轻视的，疏忽的。极好的，甚好。微火里，微火里，微火里，微火里，微火里，微火里，微火里。